是不是？ 佛缘好 啊， 佛缘好。这个我跟你讲这地儿，我也是宅着讲，我尽量讲那旅游资源也好的，因为咱们听众朋友呢，您不是从事这行业的，您是以这个为主题为线索，您去当地扣着咱们这节目的主题，您不还得吃喝玩乐呢吗？您得是都有啊，别让您太苦了呀。 嗯， 很多听众朋友呢，在那个咱们叫微信啊公众号啊留言，都说是多教老师什么时候组织我们上趟茶山啊？上一回你要听了节目呢，你听过孙涛老师给你回忆他的这个短暂的在茶山里边捡无人机的这个行程啊， 真的 还是比较痛苦的。 去一次啊，就不会再想去第二次，是不是？多杰老师， 我是搞这个工作的啊，我是常在茶区，常在茶山，这个是一点都不假。 嗯， 您各位呢，咱不能讲金枝玉叶吧？ 嗯， 您起码都细皮嫩肉的。您上这地儿呢，我还有点心疼啊。说实话 啊， 是不，起码不太享福，受不受罪咱不敢说啊，反正不太享福。得带您去的都是那好的，有配套的，带酒店的，路修的特别行的， 真的。 这地儿也不好找啊，这地儿也不好找。那整个的这个，我给您介绍，比如说咱们到福建， 嗯， 福建大茶区，谁没喝过福建茶呀？ 嗯， 当然喝过。福建有什么名茶呀？我给您介绍介绍啊。您比如说。大红袍 哦， 福建的， 我上次提到了，我说这有一段特别流行的高档茶代言是吧？ 是，大红袍是有名气的。 嗯， 当年呢，我们这个尼克松访华，叫中美破冰之旅。 嗯， 中美要建交，送国礼送的大红袍。 嗯， 送的还是大红袍。 哦 啊， 没送龙井， 没送龙井。 嗯， 为什么呢？这时候龙井又觉得不够珍贵 哦， 大红袍送他的是母树大红袍 哦， 全国一年产八两，给尼克松四两。 哎呦， 尼克松挑眼了，尼克松这个怎么才给四两 啊？真的呀，真是这么说的 啊？是不是这么说的不知道，但是挑理了是有 哦，就说给太少。 怎么还不是他有个零头你知道吗？半斤啊，一斤的，他总是个数啊，对吧？这个周恩来总理给解释，说你不懂，说这个是母树大红袍，说这全国一年才八两，给你四两，半壁江山了。 哦， 这个才明白，哎，知道这个意义之所在。那这是一个名茶，大红袍，武夷岩茶的一个代表品种。还有水仙、肉桂、铁罗汉、白鸡冠，这都是武夷岩茶，都是武夷岩茶。再比如说。福建还有什么名茶呀？铁观音， 这个名头更大 啊，这也火了些年， 对对对 啊，也火了些年，也是胡萝卜带草帽小红人 啊。哎呦呵， 这好像打你那儿学的这句话 是吗？ 啊，你当年好说这么一句，我记得 人不是我 啊，这些年不再说了啊，前些年说，也是当年的一个明星茶了，都不是名茶了，一度是非常的有名气的， 真的 啊，铁观音，其实铁观音下边还有很多的小品种，您就是不知道就是了。尤其我得给您聊，像什么黄金桂呀、像什么黄疸呐、黄疸其实有黄金桂，你比如说还有像什么本山呐、毛蟹呀、佛手啊，都是这个跟这个铁观音的关系很近的茶。你再比如说这些年又火的福建产的。白茶，白茶是福建产，而只有福建产，现在不是了，当年是只有福建产。 哦， 这白茶也是福建的。你看，我给你举例子，这里边是乌龙茶，和白茶，其实还有红茶。 哦， 最著名的两大名牌啊，一个叫正山小种，一个叫金骏眉。 哎呀。如雷贯耳， 哎，对，那是，什么叫如雷贯耳？就是像孙涛老师这样不喝茶的人都知道的茶，就叫名茶， 真是， 哎，我一直这么判断的，这歌星要是我都认识，那就绝对是歌星。我根本就不听歌，我也不看电影，我都知道这歌星这影星，那许这名气就够大了。 对对对对对， 打爱好者到业内，业内到业外，像我这个业外好多里地的，这都知道了，是不是？ 对。 那说名茶，刚才我提的这几种，大红袍， 全听过。 哎，铁观音，白茶，这些年都知道白茶，啊，刚才我又讲到了，我说这个红茶里边正山小种，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吃喝玩乐大搜索》11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磊。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一个系列的专题节目，邀请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杨多杰老师和我的好搭档孙涛，一起跟您聊一聊如何在中国茶区吃好喝好玩好。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交给他们二位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11期间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到全国各地去旅游了，但是爱听我们节目的您别忘了也看看茶。那为此呢，我们专门给您梳理了咱们中国茶区好玩的、可看的、能讲的啊，以及您需要在茶区旅游中注意的事项。那最后呢，还是祝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11节快乐。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茶。在上一节结束的时候，杨多杰老师说，植物其实有很多很智慧的地方，那么到底茶树还有哪些令人称奇的智慧呢？不要着急，马上为您揭晓答案。 这岩石缝里出来的水都富含矿物质， 矿物质丰富，还 丰富，非常丰富，所以它跟一般的，但你拿自来水浇灌的真的不一样，它人不是纯水分，人家打的是营养液，这跟您这个不是一个道理，所以这为什么好喝它都有原因，再加上整个那地区啊，气温低，山区嘛，武夷山它是海拔比较高，气温比较低，气温比较低对茶树有好处。为什么呢？这植物啊它是有生命的，咱不能说它是智慧生物吧，反正我觉得它有的某些程度上是很智慧了。你比如这人冷了怎么办呀？ 就穿衣服吗？ 穿衣服是吧？大毛衣、二坎肩一穿，您都觉得挺暖和的。不行，来个羽绒服呗。那植物冷了，它没法穿衣服。它又没人给它搭大棚，植物就得想办法让自己活着。 哦，减小自己的蜘蛛是不是？ 这还不是，不光是这道理。还有比这更高科技的 啊？真的？ 长 得皮厚一点。 哎，也不是。我给你讲，我给听众朋友们讲啊，你就知道这植物啊都多么的智慧。一方面呢，少受点冻呢，你就把那个植被得往下减，那是到了一定寒冷的程度，这是下限办法。所以到高山地区才都是针状植物。 对。 是吧，针叶状的，像松树似的，像那小枝状，那就不容易冻嘛。开始不必要，因为尽量不这样。尽量还要进行光合作用， 对， 是吧？第一步，你别把自己这生产工厂先毁掉， 影响自己发育了。 对了， 有点， 对了，所以呢，尽量叶片要保持，叶片还要保持，人还不要被冻坏，怎么办呢？这高级就高级在这儿了。你知道这个什么时候会冻啊？零度就冻了，是吧？一到零度就上冻嘛，这咱都知道这道理。你水到零度就上冻了。但是这有一冷知识。对于这个常喜爱收集冷知识的孙涛老师呢，就不知道了解不了解。 这是一个盲点 啊。海水冻的时候跟一般的水冻的温度不一样。 因为它有盐呀里头。 它是-4度上冻。 对呀、 它有盐分。植物知道这道理。怎么办呢？就是尽量的从根系上往上调集营养分、让整个的细胞液浓度提高。尽量不像水。只要尽量不像水就不会上冻。所以你知道那植物为什么它做出来的茶好喝，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的根系上大量的养分都上来了、就是让你整个细胞液浓度提高，所以它那里边东西可多了。比一般下边的温暖的地方不容易冻的地方的那个植物，确实叶片中内含物质提高了、为什么那茶叶耐冲泡，有原因，它是物质能决定的、它里边有东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泡茶技术再好，您这茶空冻，我也泡不好。那他那茶为什么能泡好？它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里边有营养物质，你比如说氨基酸类的，还有大量多糖类物质，都尽量的往上掉。的支援到每一个叶片当中，这样叶片就不会冻上。你这智慧不智慧？ 智慧智慧智慧。 哎，这茶你 还这比我那修车的高级多，我那就搁点盐、没那么多东西。 说的就是呢，所以你说他这东西。

金光正眼，爷爷栽种的樟木树苗在上面。都记得那年，在一个雨天，那七岁的我躲在屋檐，却已经想起荡秋千。爷爷抽着烟，说刚才有一些擦肩，三九五又穿了千年。那天我翻阅字典，找什么字眼形容一件事，难道有天边是否在海角对面？知道就是才知道，让我心想唱出沉默的看见面，也能用来洗三圈，心跳的另一边调整我成熟的脸。经过这些年，爷爷的手间都在水里会有长什么眼。别把它擦，有一种微笑走前你把它抵达，口感完全还不差。现在还在逛千年那天我翻阅字典，查什么字眼形容一件事，难道有天边是否在海角对面？知道就睡才知道，让我心深藏出沉默的看见面，也能用完十三圈，心跳的另一边调整我成熟的脸。鲜艳爷爷的手间，抱着水里会有长什么眼。爷爷帮他擦，有一种微笑走前你把它抵达，口感完全还不差。努力帮他擦，听说命里的不难，他牵着一匹手忙着走天涯。爷爷帮他擦，有一种微笑走前他满头白发，和他是不准说话。努力帮他擦，像瀑布的山水画，看他千年的风沙现在还在刮。 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一号评家金秋家装节强势来袭，十月五日名牌健康颈椎枕免费送， 十月五日金蛋无空奖家用电器等你砸， 十月五日名师设计家具软装大牌家电免费送， 十月五日在家升级家装包一元抢购，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评家，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瓶品质全面升级， 十月五日一号评家惊喜不停，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那这我当然现在想了半天呢，这讲到的还都是闽东跟闽北， 嗯， 咱们还没南下呢，还没南下呢， 嗯、 这个时间还有多少呢？ 15分钟， 还有15分钟，还有15分钟想完全南下呢，这个有困难， 嗯， 你比如说重要的城市，一个是福州， 嗯， 一个是厦门， 嗯， 是吧？这是最重要的吧？ 嗯， 还有泉州呢， 嗯。 还有泉州呢，这都没讲的，因为咱们老讲安溪茶区，安溪茶区，安溪是闽南茶区，可安溪是归泉州管的。 嗯， 泉州是地级市，下管两个最重要的，一个是安溪，一个是德化。 嗯， 这俩都是归泉州管的。 哦， 哎，所以这都是与我们茶文化密不可分联系的。 嗯， 但这里边，你比如说，那我就先不讲福州，先不讲厦门了、 嗯、 啊，这两个其实也有啊。 对，咱们下一期再给大家 有机会咱们再讲。 嗯、 你比如福州最重要的就是福州港出口到英国， 嗯， 这大量的是走福州港，后来又走厦门港、 嗯、 啊，这都是比较重要的遗迹，包括我国的台湾茶区， 嗯， 那都是与这地儿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当时很多的庄号都是两边开买卖铺户的，它有联动性的， 嗯， 你最早的时候你想去台湾，在台湾没有人会做茶， 嗯， 就是从福州从厦门请师傅去，所以人家去哪儿算出差， 哦， 人家是出差的， 其实也很近， 就是很近呐、啊嗯，就是去另一个地方出差。 对 啊，这地儿就是咱们福建的一部分，原来还甚至还一部分被福建省代管嘛。 对、嗯， 那么在这个他就出差，所以还最早啊是两边跑的， 嗯， 是两边跑不常住的，后来才慢慢有人就有些师傅啊，包括有一些字号。 嗯， 资本吧，就说是到那边去开买卖， 嗯， 这是后来的事儿了，所以你这都是有联动性的。 嗯， 今天我们老说这个，到我国台湾看到的这些茶行， 嗯， 啊茶店，你打听打听，祖籍都是闽南的多， 嗯， 闽南的多，很多都是当年在厦门开过店的，或者很多是在福州开过店的，再过来的， 嗯 啊，那这我讲的这个福州跟厦门，今天是一笔带过，有机会我跟你讲。是消费区，就是开店的、 嗯、 生产区就是下来了， 嗯， 生产区下来就是到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安溪， 嗯， 安溪是个生产区，说白了就是种茶的，是种茶的制茶的，但是不卖茶的， 嗯， 啊，这是有区别的，咱们原来讲过就是制和 分离的、 啊、分离的、 嗯、 安溪这个主要就是种啊、 嗯、 那这个地儿呢意义最大的就是一个是制作技艺的好处，那就是安溪的这整个的制茶技艺，比如说以前没有别的地儿做包揉型茶叶， 嗯，什么叫包揉型 球的， 哦， 这球茶的制作跟安溪密不可分、 哦、 您喝大红袍是条的， 嗯， 是不是大红袍是条索状的， 对对对 对， 不是球形包揉茶、 嗯、 这球形包揉茶这是安溪技术， 嗯 啊，这个包括嘛后来又传到我国台湾地区又传过去， 嗯， 这是那儿的技术，跟这儿是有关系的啊、 嗯、 这是一点。再有就是整个茶树品种对于我们中国茶叶的影响，安溪可大了，安溪非常大。您比如说刚才我讲的，咱这今天讲，因为您今天讲好像觉得没有台湾茶有名， 嗯， 台湾茶好像很有名， 对， 但是您可别忘了台湾在茶区跟咱们整个大陆来讲一衣带水的关系，那真是同根同源、 嗯、 整个的茶树品种都是从安溪引种过去的， 嗯， 最早是从闽北武夷山引种一部分，但是后来大量就是从 安溪 引进，比如说您说最著名的铁观音， 嗯， 铁观音，你要是问我说你今儿喝什么茶，或者说喝铁观音，我就得问你，我说你喝的什么铁观音、 嗯、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你要是问我说你今儿喝什么茶，或者说喝铁观音，我就得问你，我说你喝的什么铁观音， 嗯， 铁观音就分为台湾铁观音和福建铁观音， 嗯， 台湾是产铁观音的，就在台北边上有个地名叫木栅， 嗯， 木栅铁观音就是有铁观音，那树种是打哪儿来的，就是打我们安溪过去的， 嗯， 当时有一位叫张乃庙茶师，张乃庙从安溪老家引种过去的这品种就是铁观音的品种，